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将于2018年迈出 5G 商用第一步，并力争在2020年实现 5G 的大规模商用。据了解， 5G 具有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的特性，真正实现移动信息化与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教育部近日发布，为保证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落实落细，防止资助过程中泄露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全体学生资助工作者应该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和隐私。瑞士小镇阿尔比嫩为了吸引新的居民，不惜出重金吸引人们前往定居。该小镇准备动用财政预算，当地政府计划向定居家庭提供财政援助。北京地铁17号线2020年分段开通，全长49.7公里，途经昌平、朝阳、东城和通州四区，全线设车站20座，跑全程只需56分钟。2018北京风景年票于近日正式发布，新年的年票增加到40家景区，不仅首次加入天津盘山和天津黄崖关长城景区，而且首次启用了电子年票。近日，罗大佑现身北京751D Park 的火车头广场举行发布会，正式宣布自己的最新演唱会《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将于今年12月31号晚登陆原五棵松体育馆。近日，网友评选出最近20年来在我国传唱度极高的十大神曲，最终《老鼠爱大米》《小苹果》等10首歌曲入选，而《我的滑板鞋》《大王叫我来巡山》等歌曲则遗憾落选。 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样，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不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回头吧，不要走，不要这样离开我。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通通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勉强也奋斗不多。 走， 无谓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 唱着这首歌，为恋人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注定有一点苦衷，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云奇。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五。十一月冷空气活动很活跃啊，明天白天的西南风又要呼呼的刮了，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4度左右，最高气温在7度左右，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呢，气温为-4度到7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7度，而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在7度，山区最高气温为4度到7度，最小相对湿度为20%。又到了吃橘子的季节了，一个橘子呢相当于5味药，而橘子具有美容的作用，每天吃一个橘子呢还可以避免口腔疾病的侵袭，每天吃3个橘子就能满足一个人一天对维生素 C 的需要量。若使用过多呢，体内代谢的草酸会增多，容易引起尿结石、肾结石等病。另外呢，多吃对口腔和牙齿有害哦。进入冬季呢，您应该经常检查发动机舱内的机油、刹车油和防冻液，看油液呢是否充足、是否变质、是否到了更换时期。这些油液呢犹如爱车的血液，到更换周期一定要换掉，以保证油液循环的通畅。对于北方人来说呢，天寒地冻的冬天似乎像是一个无聊的季节。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好玩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北京冬天随时随地可看的景色可多着呢，色彩斑斓的溶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华北地区唯一500米水路进入的仙栖洞，有着中国最佳溶洞奇观的石花洞，天下第一洞的京东大溶洞，都可以去看看，让你明白这个冬天不只有寒冷和白色，还有色彩斑斓而又温暖的溶洞景观。现在呢，大多数北方已经开始飘雪了，国内不少景区呢已经进入了淡季，当然呢景区门票也便宜了很多。虽然淡季到来景区门票大幅跳水，但是很多景区的冬季景色更有特色，赏雪景、观雪松、拍美照，在雪地里撒欢打滚，这才是冬天的正确打开方式。本期的九六九报天气就带你走进来自内蒙古秦安盟北部的阿尔山。你了解阿尔山吗？ 我是阿尔山景区的党委工作部的黄瑞。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是一个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那个旅游资源应该是非常丰富，有这个森林、火山、那个湿地、温泉。 阿尔山的天气怎么样呢？ 现在比北京冷，前几天已经降雪了。现在平均气温得在-18度左右。朋友们过去要穿一些保暖的衣服，羽绒服啊，棉鞋呀。这几天没有降雪了，前几天降雪量还是挺大的。 来到了阿尔山，有什么好玩的吗？ 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必看的了啊，因为现在冬季嘛，可以爱好摄影的可以去景区拍拍那个雾凇，不动蛇，还有雪蘑菇，还看看那个火山遗迹，这都是非常漂亮。还有就是现在可以去泡泡温泉，第三个就是滑雪，雪上的一些项目，这都是在北京看不到的嘛，体验不到的一些项目。阿尔山那个冰雪节就是马上就要开幕了，大约在12月份吧，到时候呢有一些那个市区内就有一些冰雪项目，冰展了。

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出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凭何欢颜？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以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冰谷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宣言。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彼此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有人说特别想要回到2004年的华语乐坛，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周周都有好听的歌，还有唱起心里的歌。现在回头细数一下，2004年应该算是华语乐坛的巅峰年吧。周杰伦的《七里香》，林俊杰的《江南》，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王力宏《心中的日月》等等。那年呢，蔡依林刚出道没多久，正与周杰伦热恋，唱着布拉格广场的 Jolene 在台下被访时还担心着紧张忘说词，而陶晶莹开的玩笑让周董给她爱的鼓励，当时她也是一脸的幸福和娇羞。当年呢，陈奕迅只是陈奕迅，给人的印象还是香港电影里不知名的小混混，而今呢早已成长为艺神。当时的小猪罗志祥还不是男神，甚至没出过几部电视剧和单曲。2004年，华语乐坛最好的年代，那些歌手们后来陪着我们成长，伴我们度过挫折，和我们共度牵手别离重逢，欢乐与痛苦。 清晨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歌的是教堂，谁谁谁弹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是18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轻轻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啊啊 Oh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悦享青春去旅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969 主播云奇，跟我一起走进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今天是11月24号，通过多方面途径的激烈选拔，共胜出20名北大清华学子，即将出发前往风景优美的杭州，前往淳安县千岛湖景区。千岛湖呢，以千岛碧水金腰带而闻名于世，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湖，也是国家一级水体，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本次活动将在这个首批中国5A 旅游景区发生什么故事呢？请锁定 FM969 或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小惊喜吧。想必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刻吧，觉得现实残酷，没有希望。可是面对痛苦的最好方式就是正视它，再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不被它打倒。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容易的，你所羡慕的那些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今年99，我是音乐 DJ 云奇，你要成为自己的支撑，无论接下来生活会有多么艰难，都要记住不要轻易的被它打败。天总是会晴的，熬过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后面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问新来的同事全名叫什么，他说我的姓名说来话长了，我姓魏，名字来自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说魏玉碎啊，好名字啊。他说没有啊，我叫魏瓦全呢、啊。小四发表，男朋友问我你怎么老是要跟我唱反调抬杠啊，我说因为遇见你我的人生才有意义嘛。小杜奶发表，我有一次充话费呢，结果充错了，充到别人手机上了，我给那个人打电话，那个人是个男的，见面吧看到是个帅哥，从此以后你懂的，我一直帮他充话费，终于感动了那个帅哥，成了我男朋友。每次朋友问我这个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我都会说充话费送的。哇九门发表，我去个快餐店吃饭，打菜之后我说这量怎么那么少呀、啊、服务员妹妹说哎呀多了就吃不完了浪费，我说凭我这体格再来三份我都吃得完呢，服务员妹妹说那你先吃吧，吃完了我再给你添点，结果还真吃不完，太难吃了。 Oh no！ 六里桥发表，我问同学阳光操场白衬衫篮球初恋哪些词会让你有重回学生时代的感觉呢，他回我罚站请家长背诵全文，这些才有让我重回学生时代的感觉。 大王叫我来巡山发表， 儿子问我 聪明和睿智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就是聪明呢是能够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瞬间看穿他的逻辑论证上的矛盾然后再加以反击， 那睿智呢， 我说睿智的人就会安静地闭上嘴啊。冯七过发表，妹妹比我小六岁，刚问我什么是电报，我就说就是把要说的事情写在纸上，一般就十几个字，然后去邮局让工作人员通过无线电呢传给对方，妹妹恍然大悟说 啊就是让那个邮局代发一个短信嘛，是不是啊。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我是龙叶，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颗粒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仅仅一切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